了，有时爱自己打字真的懂了。怎么了？你累了？说好的幸福呢？我懂了，不说了，爱淡了，梦远了，开心与不开心一一细数着，你再不舍，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我都还记得。你不等了，说好的幸福呢？我错了。 想起本全棒的白鸽，甜蜜洒落了，情绪莫名的拉扯，我还爱你呢，和你断断续续唱着歌，假装没事了，时间过了走了，爱情比你选择。 来自周杰伦的《说好的幸福呢》，不知道人到底有几辈子可以活哈？如果说有的话呢，我想每次我都要做不同的工作，做记者、开蛋糕店、当物理学家，每次我都要住在不同的城市，住在圣托里尼，住在缅因，每次我也要尝试不同的食物，用手吃的印度食物，难吃的英国菜，还有爱斯基摩人吃的鲸鱼皮。我想啊，每个人能经历就是幸福了。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金文岐带来的《再见你好》。 他说过去是善意的玩笑，我仰起头不让泪往下掉，如果各自安好就应该放掉，我终于可以想你了，日子填满了，心却空空的，我知道是我不好，我终于可以不再爱你了，也终于决定放过自己了，笑过的嘴角，哭过的眼梢，时间在这一刻却静止了，说再见你好，是善意的玩笑，我仰起头不让泪往下掉，如果各自安好就应该放下，

十倍苦心做得出一个情常人救我负义论成魔。在存在吗？啊，仍是我，别再只看天花。我非你杯茶，也可尽情地喝吧。别遗忘有人在为你牺牲。 我想这首歌应该是一神发挥的最彻底、最淋漓尽致的一首歌了，陈奕迅的《浮夸》。音域达到了16度，而且整曲偏高哈，出现了诸多的真声或假声的高音，在歌曲当中的真假声转换呢，应该是最大的特色。而且陈奕迅可以称作是自然的歌唱，那是很多模仿者模仿不来的。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梁咏琪带来的《短发》。 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剪一地的分岔，长长短短，短短长长，一寸一寸在挣扎。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长发，剪一地伤透我的尴尬，反反复复，清清楚楚，一刀两断，

我想要听歌。 不，我想听故事。 把我唱给你听。 你听，这里好歌有故事。 黄小琥的《没那么简单》，歌词呢很流畅，难得的一气呵成，感觉好像歌曲就是即兴哼出来的，又恰好感动了别人。很多年后呢还被回忆起来，是因为那份独特的味道。 我想没那么简单，应该是一首属于熟女的歌曲吧。他们爱过几次，却又无法维持一段漫长的恋情。他们渴望爱与被爱，但是害怕婚姻和背叛。说不上谁需要谁，反正自己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害怕去爱别人，于是只能爱自己。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乔任梁带来的《与我无关》。 老地方，生活很平淡，早习以为常，但心还偶尔荡漾。以为自己懂得爱才放开，后知后觉你其实想依赖。过去那些遗憾把我慢慢击穿，人心里有个洞，怎么想都觉得好难。爱情与我无关，舍不得回头看，让你流泪的我像一个逃犯。幸福与我无关，说过的又不算，心酸我自己承担。 看过 Kimi 的粉丝写过一句话，特别的感动。他说：“想过无数次，你老了之后会是什么样子？现在想想呢，你好像永远都不会老了。”28岁的乔任梁，我算不上粉丝啊，除了听你的音乐之外呢，对你没有任何的了解。但我只想说，歌真的很好听，而你真的很棒。来自张惠妹的《我可以抱你吗》。 明天不再有关系，留在家里的衣服有空再来拿回去，不去想爱都结了果，舍不得拼命找借口，不勉强你再为了我，心不再留不留都是痛。可以抱你吗，爱人？让我在你肩膀哭泣。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让我痛快地哭出声音。我可以抱你吗，宝贝？用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你也不得已，我会笑笑地离去。

街中偶遇心中的他，两个决定不停叫唤跟他归家，深宵的冷风不准吹去他，他那悠悠眼神快要对我说话，清清身影飘飘身影默默转来吧，对我说浪漫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浪漫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浪漫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 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李克勤的粤语歌《护花使者》这首歌收录在他的专辑《雨中街头去》当中，而且呢，收录这一首歌的专辑也是李克勤效力宝丽金唱片公司时期的最后一张大碟了。接下来呢，听到的是金玟岐填词作曲的一首歌曲《痛快》，这也是电视剧《旋风少女》当中的歌。 在等待不可知的未来，原地发呆，行动就跑起来，青春的一场竞技赛，不问输赢腾空自在，别躲起来，爱就要说出来，很日泪模糊的现在，不就是我们拥抱的未来， 在电影《旋风少女》当中，金玟岐创作了两首歌曲，一首是我们刚听到的《痛快》，另外一首呢是她的片尾曲，叫做《那个远方》，是由陈楚生演唱的。大家对这个人可能有点陌生，其实她是在2014年的时候为电影《北京爱情故事》所创作，并且演唱《岁月神偷》，从那个时候呢才渐渐得到大家的关注。继续来听任贤齐《哭个痛快》。 爱与不爱是最痛苦的徘徊，表面不爱，但心里仍期待。 Hello， 我想你，想到你就无奈，就算是失败也不要再伤害。存不存在不再是重要的等待，扫掉阴霾该为自己安排。欺负你的人让他去无赖，他不珍惜就让他去后悔，没资格有你的爱。 Cry in the night， 一次哭个痛快，我要为死去的心 say goodbye。 Cry in the night， 一次哭个痛快。重要的等待，扫掉阴霾该为自己安排。欺负你的人让他去无赖，他不珍惜就让他去后悔，没资格有你的爱。 九，我总在你身边。

万芳的歌爱，这首歌收录在他96年在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这首歌看到歌名就让人感觉到痛，而他的整个 keyboard 他的开场是很明朗的，和这种很悲戚的歌词产生了一种矛盾的美感，但是呢却又完整的体现了歌曲所要表达的意境。那继续要听到 Tank 的歌《城里的月光》，这首歌是由陈嘉明作词作曲，原唱的是新加坡女歌手许美静。 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会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这个世界完全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知道联系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早起上班。 R&B 的方式改编了这一首情歌《城里的月光》，和原唱许美静有着完全不同的味道，但是我相信一定也能够牢牢地抓住你的耳朵吧。

我太过多情，而我的寻寻觅觅只换来几次好梦一醒。那些苦那些累那些孤单与伤心，他们都毫不知情。而我那好不容易平复的伤口被他们轻易地跳了起来，而那些我不愿意再提起的往事也成了他们口中的鲜艳冷语。其实我这一颗多情的 很多人听到这个名字都会在脑海当中打一个问号，他是谁啊？很多大陆的电视观众可能对他的印象应该是在台湾电视剧《婉君》当中他饰演过的那个丫鬟嫣红。虽然他出演的不是主角吧，但是他的那种很清纯的扮相还有他那种很坚强的性格确实给很多大陆的电视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的。OK， 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来听台正宵的一首歌，问。

辑是裘海正的《爱你十分泪七分》，也是他的一张专辑的同名标题曲。提到裘海正，可能很多人脑海当中都会想起他的那首经典的歌《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也就是因为这一首歌让他在内地一夜走红。说到张杰，你会想到他的哪一首歌呢？其实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家来播放到的这一首《明天过后》，因为还记得在某一年的湖南卫视跨年晚会上面，张杰跟谢娜牵手对唱这一首歌，这一幕真的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而且他们现在也很好啊。就在想明天过后什么时候能够有个宝宝呢，祝福他们咯。好了，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继续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没有星星的夜空，没有话题能补充，太多承诺从指缝中流走，不敢奢求什么，回忆将我们扣留，一瞬间亲吻的时候，一切就好像轮回般朦胧，心动渐渐的失控。是否两个人足够捕捉爱的尽头，闭上了眼睛记得你的笑容，幸福的从容将灵魂都掏空，享受一分钟的感动。是否爱上一个人不问明天过后，山明和水秀不比你有看头，牵着你的手一直走到最后，这一刻怎么回头、哦，回头。